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44集。从此，萧定被困静华宫长达数年。他的幼弟虽然饶了他性命，但对曾呼风唤雨的胞兄哪里能彻底放心，只是碍着人君两个字和皇家面子，才不好意思明目张胆把他投入天牢中罢了。思来想去，最终将他禁在冷宫之中，让陈泽明亲自派人看守，百臣及后宫诸人均不得靠近。萧定若能起身看到宫门那一排排黑甲卫士，想必要气得眼前发黑，那原是他花银子养出来的精锐之师，居然用来看押自己了。但此刻的萧定完全无暇顾及这些，久病之后的他早已经气血两虚，原是靠太医拿贵重药材给自己养着身子，而此番几经变故，药早就断了，又是心情激愤，血气难平，渐渐竟不能支持。之前那番要将陈泽明挫骨扬灰的雄心壮志，他自己也知道只能是想一想，然而那恨意入了骨便不能退，哪怕他不时昏迷，也会在心头反复念叨那个名字，生怕自己过奈何桥时给忘记了，他便在这种极其缠绵的怨恨之中病得死去活来。萧定的病几番发作下来，他能醒来的时间越来越短，昏迷的日子却越来越长，把个忠心耿耿的韩友忠看得心惊胆战，哭了几番，反复央求守卫一定要请太医再来一趟。看守将士见废帝果然是病到只剩一口气的样子了，也怕萧定死在自己手上，慌忙抱了上去。这一日，萧定偶然清醒过来，身边居然鸦雀无声，没一个人。他支撑着要坐起，身子刚支起一半，眼前发黑又跌了下去。病到此刻，他早已经没了饥饿感，昏过去时几日不吃也是常有的，而不吃饭人哪来的力气呢？他其实早就瘦得不成人形，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。因为发热，他身上的衣裳汗了又干，干了又汗，总是有种湿漉漉的感觉。平日里韩友忠会扯下他的衣襟为他擦拭，不知为什么今天却不在。萧定不怕饿，但渴还是感觉得到的，此刻他就有种嗓子冒烟的感觉，叫了几声也不见有人应声，只能自己下床。刚站起来，他眼前就黑了，头分外的沉，只看到一个接一个的金星在眼前抱来抱去，神志却又还是清醒的，只得慢慢坐了下来，等待那阵晕眩过去。就在此时，他听到脚步声接近，踏入了房间。他朝来者转头过去，眼前却仍是一片黑暗。 有种水水。 他低头喘息，将头颓然垂了下去。来人却突然住了脚，屋中静悄悄的，迟迟不见动静。萧定猛地察觉了异常，韩友忠不是这样怠慢的人。他抬起头来，来者正站在门前，门外的光线太强烈，迎面而来刺得他眼前一直泛花，他又有种将要昏厥过去的虚弱感。然而在那之前，他看清了那一身黑衣，他刻骨铭心的一身黑袍。萧定扶着床慢慢站了起来，面无表情。陈泽明看着他一举一动一声不吭，屋中立刻凉了几分。两人对视了片刻，萧定身子开始摇晃不定，他脸上原本白得渗人，却渐渐呼吸急促，脸色也发青起来。隔了片刻，终于一口血喷了出来，双膝一软，跪了下去。陈泽明眼神微微变了变。 萧定索性又吐了几口，将胸口那口淤血吐尽了，方抬起头来奇特地笑着。 从来都是你归朕，今日终于见到朕归你了，很痛快吧？ 此刻他全靠双手勉力支撑，才不至于立刻趴倒下去，唇边血色未尽，形销骨立，满是病态，可眼中那股炙热却是如出鞘的利剑一般夺人心魄，浑然没有半点虚弱之态，竟让人不禁忽略了他的形容狼狈。 万岁！ 萧定转过头，却见韩有忠从门外要冲进来，被几名黑甲兵士给拦住了，只是呼叫挣扎。 陈将军，不不，魏王千岁，万岁已经病得很重了，你说来只是看看他，为什么说话不算呢？ 韩公公严重了，他既然不是装病，等会儿让人叫太医来瞧便是。 那还不赶紧？ 韩有忠说完了，见对方头也不回了，才恍然说错了话。此刻哪里还是自己可以拿腔调耍威风的日子，于是再不敢开口，满头不断冒汗。萧定再支持不下去，慢慢挪到床边，将上半身靠在床沿，嘿嘿直笑。 看朕是看戏吧？陈爱卿，朕问你，你看出什么了？ 萧定带着笑意说完，满是嘲讽之色，只是此刻他连说话也很是费劲，加上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方才这一番话较之从前，未免还是失之气势了。陈泽明看着他，神色微动，半晌后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，示意韩有忠： 这个给他吃下，必定会好些。 这是什么？ 萧定闭上眼，他折腾这么久，头又昏了，渐渐滑了下去。陈泽明见他神志不清，心中一动，上前几步，到他身旁时犹豫片刻，蹲了下去。萧定明明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却懒得回应。 时至今日，万岁可有些后悔？ 后悔？当然后悔。当初，朕原该将你同那婊子一道杀了，一绝后患。 话刚说完，萧定已经被人一把拎了起来，狠狠一巴掌扇在脸上。脸上火辣辣的，萧定也不觉得痛，睁眼看到陈泽明分明是被刺痛的铁青脸色，哈哈大笑，大觉痛快。陈泽明看他片刻，很快平静下来，缓缓将他松开，心中倒先有了懊恼，对方到底曾是万人之上的九五之尊，身上流的是皇家的血，身份尊贵，自己也不是第一天领教他的言语刻薄，又何必与他计较？ 莹莹，到了今日，他对你还是没有半点回应。这个人真是天性残酷，寡恩寡德。这样的人今日被困在这深宫，却是一点儿也不冤了。 你这不是病，是毒。 两个人的眼中都冒着火花，窜着恨色。这两个人年纪都不轻了，平日里也颇有些城府，不知为何彼此面对时却总是按捺不住义气。 就下在杜大人每日送给万岁看的奏折上，圣上不是勤政吗？越勤，毒便越深。 这毒是微臣为万岁找的，无色无味，只需要长期触摸便能够生出无名之症。名医若是不曾见过，未必断得出来。实在是最适合万岁了。 等等，这药怎么用啊？ 每日三次，每次一丸，冷水送服。 韩有忠分明听到了，却没有离去，停留在原地看他。那斑白的头发不如以前那样梳得整整齐齐，而是零碎的在风中飘动。陈泽明察觉到了那眼神中的异样，却只是瞥了他一眼。 韩公公还有事儿？ 韩有忠佝偻着腰退了回去，也不答话，更不答谢。 这老头好生无礼。 陈泽明盯着那已经开始苍老的背影不语，他有些忘记从前的韩有忠是什么样子了，但他又明明记得来家中宣旨的韩公公是神气活现，让人有些生厌的。然而眼前这个却不是。 其实这个人还很贪财，真是出人意料的忠诚。 另一名神情冷漠些的少年卫士上前一步，欲言又止。陈泽明偏头看了他一眼。 怎么了，杜姑？ 那药是我找的，怎么下也是杜大人出的主意。可大人方才为什么要那么说？ 这少年是八年前被陈泽明在荒山里捡到的，从小养到大，说是贴身侍卫，其实情同父子。此子名呼独孤航，性子冷漠，不爱近人。按说此刻他早就该叫陈泽明为王爷了，偏偏他口中的称呼还是从前的大人。陈泽明知道他性子古怪，也从不与他计较。 你是我的亲信，你找的和我找的有什么不同？况且杜大人用的时候也是同我商议过的。 可这种说法损害了大人威名。 他见过陈泽明在战场上无数次的攻无不克，全心臣服之下早将他当作心中的神奇一般，哪怕是陈泽明本人要往上面涂抹也是不能容忍。陈泽明知道独孤是爱护自己才有了这么较真的计较，感叹之余却又忍不住好笑。这孩子虽然剑法骑射难有敌手，可搅在这政局之中还是太天真。 那我之后不这么说便是了。 他对这孩子总是有些宠溺，心疼他自幼孤苦，况且这种不光彩的事原也犯不着再提，若不是方才气得狠了，本不该拿出来说。此刻的他虽然也并不是后悔，可伤人伤己原是互为表里的事情，所以心情也绝对称不上愉快。独孤航一贯冷峻的脸上露出轻微的笑意，显然很是高兴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